南无大圣妙法莲花经。上来这个讲这个安乐恨品，安乐恨，这个安乐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于后乐是护持度数是法华经。先是赞叹身行菩萨能如法空经，下面呢问这个始行菩萨云何乐是红经？世尊，菩萨摩诃萨于后乐是云何能说是经？佛答：佛告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于后乐是欲说是经，当安住四法。这个四法就是四安乐恨，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誓愿安乐，这个四安乐恨。就这个四法当中，出安乐，出这个身安乐恨，有俩，一个是常闻，一个是偈颂。常闻中又分为两个，一标二示，先是标。一者，南住菩萨行处，即勤进处，能为众生言说是经。什么叫做行处啊？行处就是义理妙说，这叫做正行，菩萨行处，就理说的。普世广说名为亲近处，这是要住行来说的。那就是说，菩萨的行处有正行，也有住行，这是标啊，就是先指出来，一个是行处，一个是亲近处，下边呢，要把这个行处跟亲近处呢加以注解，这个行处跟亲近处就是菩萨弘劝《法华经》应该难度的地方。下边的解释，文殊师利，云何菩萨摩诃萨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若菩萨摩诃萨助人入地，柔和善顺而不粗暴，心意不惊，又复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这个菩萨摩诃的行处，先解释这个行处。第二呢，再解释这个亲近处。行处是就义理而说的，这个义呀，就是造诣，造诣。说讲这个，解释这个经中的文字， 你多多少少有一点文化基础，没有文化基础这么讲，你就怎么也不能领解。义就是造义，公义祖堂，那不是义吗？那个是公义祖堂啊，到祖堂里向去啊。现在讲这个义呢，是义理到理向去，什么理呢？就是你安住的这个理，就《法华经》来讲，是一乘十相之理，义理了说，这叫行处。解释这个行处，分为三：一叫依法来解释，依法就是依实体法。次要二法，二法就是生法二忍，生忍法忍。第三要三法，三法呢就是不可思议的三谛之法。因为上面已经说过了，义理了说理，义就是替理，这个理呢，一个是要依法。这一时梯第二呢要生法二忍，那都是法第三要三法，这不思议的三谛第一一时梯这个一时梯为一切所归，为一切作本，而片无分别要依法。弘经的人难住行处，就是难住这个地方如果说我要是就这么念念过去，就是等于没念一样我也没念，你没听到，要解释麻烦呢我是不会解释的，我就照着念念，也念两天给你们，是吧？既然是义理料说，就一时替来讲，什么叫做一时替呀？法华经这个体，一经之体主体以实相为体，这个实相是一切法之所归，而为一切法作本的《法华经》开章名义就说的这么一件事儿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呢就是一实谛这个一实谛是一切法之所归，而为一切法作本为一切法作本所谓如实相，实相实相是什么呢诸法实相诸法实性诸法乃至于本末究竟等具足十法界，为十法界一切诸法作本，也是一切法之所归取一切法皆以理，一切法是事事是依理而建立的，所以说为一切法之所归而片无分别，为一切法所归，故愿助人入地这助人入地诸法归之，故名为地一切法之所归，这叫做助人入地 啊，诸法归之，故名为谛。就像我们这个世间一切法一样啊，都从大地所生啊，皆归之于大地，故名为谛。这叫做助人入谛啊。如果说这单就这个字面上解释人入，哎，你骂我，我不回嘴；你打我，我不回手，这叫人入。那个太浅薄了，众星休息，有忍辱，此即不幸之行。不幸之行即是如来之一。就理，理虽然无形，依理而行，行得理系啊，行得理系，即名不行。行即不行，故云行于不行之行。这是为一切法作本，故云柔和善顺等。众行得理而成，一切修行啊，无论是大乘法、小乘法，修就是修这个理，得到这个理了啊，那就得就成就了啊。而众行得理而成啊，譬如万物得地而生，八万四千法门所修的这个因，所证得的果，那个果呢就是个理啊。你比如说小乘人证这个偏真理，那是他的果啊。大乘修行人呢，那证这个三德密藏之理啊。所以是众行得理而成，譬如万物得地而生啊。若得理本，理就是这个一实体之理，为一切法作本的。得到这个本，再刚能柔，再逆能顺，再暴能治，再精能难，无量功德从中道一时替生，地无所生而生功德啊。理是无所生啊，理，你这个理是什么呢？究竟这个理是什么啊？理没得形象啊，就像虚空一样没得形象。你说欠债的还钱，欠债的还钱，这是事项。这个道理是什么样的呢？是长的还是短的？还是红的还是黑的？没得形象。理就这么个理，杀人的偿命那是事项。这个理是什么样子啊？得到这个理，那所以说是再刚能柔，再逆能顺，再暴能治，再顶能忍，无量功德从中道一时地生，地无所生啊，无所生啊，就是无有能生啊。有了能生就有所生啊，虽然无所生，但是呢，你得到理以后，它就能生功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漏祖大师， 老祖大师对这个五祖说了啊，说弟子心中长生智慧，长生智慧，智慧就是功德啊，此即不行行，不行行之行。 这如来，这是如来是，上来讲是如来是，如来是，啊，如来是大慈悲为是，一理不行，而行于行，骗悟分别，故云又遇诸法等。 为了知行与不行，性相无二，见诸法实，名不分别，义无不分别，相可得，名为义不行不分别，即是非行非不行之如来作也。啊，骗无分别，要是，则身落万象。 要理真如界内觉生乎之假名，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象，没有分别，啊，故曰又于诸法等，所谓的了知行与不行性相无二，这个性相无二，就是说的佛法。 是不二法门，啊，不二法门，性与相是一，不是二。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啊，虽然具足一切法。 那个依实地具足一切法，就依实地来讲，就理来讲是没有分别的，依实地理，啊，啊，这个一个理，它有性相两分，啊，就像我们众人一念心一样，这个心呢就有性相两分，啊，就事法平等来讲。 那么大家都一样啊，一切众生皆有，不就不都一样吗？啊，是不是都一样的？不一样啊！你长得块头高一些，我长得块头矮一些，怎么一样的？你姓张，我姓李，他不一样吗？啊，虽然不一样啊，但是性相无二啊，这是。 要这个依法来解释，啊，是无三行而三行，故名为行；同理实地，故名为处。这个就是菩萨摩诃萨啊的行处啊，这是要依法来解释，解释这个行处。第二呢，要这个二法。 就是生法二人，生人、法人，啊，这个呢与二乘不同，二乘也有生法二人，啊，二乘的生空，啊，什么叫做生法二人呢？就生空之理，人可于心，叫做生人。 法空之理，人可于心，叫做法人。这个小乘的也有这个二人生法二人。所以二乘的生空，但破界内的物质；二乘的法空，但破界内的邪因缘，啊，无因缘的法智。 那么现在所明的呢，是圆教的二空，啊，开权显实，啊，大乘圆教的生法二空。 要施法界的假名即是中道，没有实界假名可得，故名生空。这个生空叫什么空呢？生者叫施法界一切诸法叫做生啊，施法界一切诸法都是假名的啊，就是假名，假名不空吗？所以说这要施法界的假名即是中道，所以无复实界假名可得，故名生空。要实界施，要施法界的施法即是中道，故无复实界施法可得，故名为法空。若更开者即为四忍，把这个二忍开为四忍。这个四忍呢，就是福忍、顺忍、无生忍、寂灭忍。这个四忍再加个前面一个信忍，我记得这个信忍就是这个护果经上说的有这个无忍，何为无忍？各更加信忍。何为六忍？则更加合从忍，或者是对四十二地作为四十二忍。这个忍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你骂我打我我忍啊，我忍不是这个忍啊。法也讲忍呢，这个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呢？你证得无生法，这个无生法忍可于心，这叫做无生法忍，懂了？四十二忍啊，比如说初住的菩萨，破一品无名，证一份法身啊。正一份法身，这个法身之理啊，人可于心，那就是初人，一直一到于啊四十二位啊，每一地都有自己的忍境啊。比如我们这个拿这个用功来讲啊，多么像用功啊，您这个用功的功夫也有深浅，那个深浅的功夫啊，用在当人，忍在当人。这个忍呢就是一种忍受啊，我这个功夫已经用到一心不乱了，我成了团了。这个功夫呢，忍可于心，也叫做忍。说我这个功夫已经落堂自在了，哎，这个功夫呢叫忍可于心，忍在心里下这个忍。什么叫个忍呢？啊，什么就是忍着就忍嘛，啊，就跟那个三昧一样，三昧叫做正受，啊，正受此受，不受余受，啊，你要先把这个名字给它搞通啊，如果字眼都弄不通，你这个怎么讲的呢？四十二人，一地有四十二地功的，一人宁无四十二人法业呢？那是他这个圆融具法啊，初地具足四十二地功德，那么一人具足四十二人功德。现在切要四人消文啊。这不此不说亲近处啊，行处近处，助忍入地啊，四忍，这个与别教不一样啊。这别教的福顺二忍是生忍位， 之前，无声人跟寂寞人，这是法忍位啊，这身啊，原教都不一样。原教的二人、四人都通前通后啊。何人已故呢？何者呢？是二空之理，即是中道嘛。身空法空这个理啊，这个理体呀、啊，就是中道的理体啊。初修四人入于中道，见二空理，乃至后心一直穷二空理啊，那就是对二空之理，从最初发心一直到于后心，就是修的这二空理。不过呢，见这个二空之理呢，有浅有深啊，有浅有深、啊、就是我们现在修心一样，修一切法门都是修心的啊。你也修心，我也修心，有什么两样呢？啊，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修心，你这个心修的情境的程度浅深不一样。他修心破了见思后了，你这个地方呢还没有破呢，那不是就不一样啊。所以大经中说，发心毕竟而不变。发心毕竟而不变呢，这是天台家有一句成语，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浅心难啊，而不变。若要浅深，那就判四人啊。四人从初发心圆覆五住至金刚顶，都叫做福人啊。除后细部为实相，故名为顺人。从初至后，细部起二边心，二边心呢就是空有二边，这个啊空假二边，故皆名为五生人。除后细修些重行故，皆名为寂灭人。要这个讲这个无人，凡夫在迷，这是理寂的二空之人啊。理寂二空四人，文经生解是名字的二空四人啊，圆覆五住是观恨二空四人，漏根清净是相似二空四人。四是一位，分正二空四人，妙角即果究竟二空四人也啊。经愿助忍入地，就是即助什么呢？助这个二空四人之地。可见的这个二空四人是前书玄书啊。那个我们也有二空四人呢、啊、离寂的啊，就像那个像这个漏寂佛一样。柔和即是福人，善顺等即是顺人，闻生死苦不匆促畏惧，闻涅槃落不匆促求证，闻佛常与无常，二乘作佛与不作佛，生死涅槃意与不易，福道福道长短难易，非长非短，非难非易等，皆不惊怖，故名为顺人。 江天讲的顺人，顺德是随顺也啊，你说什么东西我都能随顺啊，不随顺到什么程度呢？闻生死苦，不匆促畏惧啊，闻涅槃乐，不匆促求证，闻佛常与无常，二常作佛不作佛，生死与涅槃还是易还是不易啊，佛道长短难易，非长非短，非难非易等，皆不惊怖。这个不惊不怖啊，亦不匆促，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啊？那就我们要明理啊，否则的话呢，你听到不能理解，你就要犯种种的这个毛病啊啊，为生死苦啊啊，从促求证啊啊等等。又复依法无所性而观诸法如实相，即是无生人。以不性不分别，即是寂灭人。前边生人，前面这个生人与法人啊，这前二名生人，后二名法人，时从始至终以二空理忍诸法，这叫做住如来一。住如来一，难住二空理，是作如来作啊，悯诸众生，是入如来世。二空四忍名为行，理就是处。现在不是说是菩萨弘经尽行处，近处一个行一个处啊，二空四忍名为行，二空四忍这个理，理就是处啊，这个行处，故愿是菩萨行处也。这是要依法来解释，下面呢要二法来解释啊，解释这个行处啊。下边呢要不思议三谛来解释，这住忍入谛总论三谛啊，如有谛可据，方能忍入也。柔和善顺者，善顺真谛，能忍界内外，界内界外，虚妄见耐，热寒热等。这个柔和善顺啊，善顺真谛，能够忍界内界外的虚妄见耐寒热等，而不速报，心意不惊者，难住于速地。就这个三谛来讲呢，上头呢，上来说呢是难住于真谛，能够忍界内界外的虚妄见耐啊。第二，难住于速谛，忍众生根源称即是一，故不猝报啊。所以这个忍的意义啊，就这个三谛来讲，住在真谛，忍界内界外的虚妄见耐；住于速谛，忍众生的根源称即是一，所以不粗暴啊。其人为从，故心不惊也。于法无所行者啊，即难中谛。 能忍二边，故曰无所行；正住中道，故曰观如实相；亦不得中实，故曰亦不行不分别。此则居三谛之地，名为忍处。啊，五住直入，名为行。行亦为三，止行即是行而不行，住如来一；观行即是非行非不行，作如来坐；慈悲行即是不行而行，入如来室。这是要三，要三法解释这个菩萨的行处，名这个红经的方轨。说看起来这个《法华经》啊难讲，可不是像一般人，就是文字念念那是很不够的啊。这个菩萨行处，下边呢解释菩萨红经的亲近处，亲近处，云就是啊。就是依着南住菩萨行处亲近处啊，能为众生言说是经啊。现在我们就是讲的这个，一个住，一个是行处，一个是亲近处。上来呢行处已经解释过了，就三种，就是一法啊，就是一实相；二法是生法二忍；三法就是真谛、素谛、中谛这个三法，对，是行处。下边呢解释这个亲近处，要想弘通此《法华经》，这是佛教的，我们的要，它有它的住处，还有它的亲近处。亲近处有三碗，有三颗，一是要远论近。第二呢是要近论近，三要非远非近论近啊。第一是要远论近，是佛界门以住止观成就慈悲，亦是广上助人入地，行不行也。这个文呢一共有十颗，第一远豪士，乃至第十远续养啊。这个十颗之中啊，余中九世生死，第五二乘，一种是涅槃，二即远离，乃命亲近中道，乃命亲近中道。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勤近处？菩萨摩诃萨不勤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这是底下呢，这个底下有十颗的文字，都是要亲近处。是亲近处，要远论近。这个上面这个经文中讲啊，是南住四法，南住菩萨行处的奇迹行处，行处已经讲过了，此处讲个亲近处。这个亲近处，难道字面上来讲亲近吗？我就离得你近一点，这叫个亲近处。他此处讲这个亲近处呢，是要远论近，这离得远儿，这个叫近。不懂不懂啊？啊，要远论近，这个远，这底下就说了。 啊，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不亲近不就是远？啊，要远论近处，啊，这个道理，嗯，啊，我这个嘴呢，我就只能够这么说，再说我就不会说了。要远论近，对不对啊？嗯，为什么呢？恐怕这个始心的人，就是出发心的人呐、你要是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出发心的人呢，威风俯视这个世俯势力，那么这些人都是有势力的啊，失去了正念啊。开始的时候看来呢，还有好处。啊，久而久之则有大损，所以这个古王、王子、大臣、官长，啊，都是远离的，以远离为之近处，啊，这是要远论近，这懂吧？底下，远邪人邪法，这个都是要远论近的。不勤进逐外道，反至泥迁子等，既到世俗文笔，暂咏外书，即路切耶陀，逆路切耶陀者，反至啊，反至就是这个静一啊，就是婆罗门啊。在家人侍奉梵天的，这就是梵志啊。泥迁子此梵为杂系，就是出家外道的同名。这个外道也有在家，也有出家的，出家外道啊。路切耶陀此梵为韦陀啊，这个西方啊，就印度那个外道。外道的典籍《四维陀论》蛮多的啊，可是我没看过啊，四维陀那看过这么多的啊，他也没翻译到中国来过啊。这个四维陀呢，都是依于内见而为大师者啊。逆路切陀呢，逆路是征问之位啊，依于内见而为问难者也。这是等于四维陀论，这个论呢就是论义往复的，称为论，有问有答，这个逆路切耶陀，逆路切耶陀。正观未成的人切须防断，唯恐染系迷于正理啊。所以初发心的人是不相宜看这些个外道的杂论啊，世间的典籍啊。如果说啊，你的正观成就了，要想涉世，要想度众生啊，那个呢可以看啊，可以看。一切知识语言滋生业障，具也实相，不相违背，可以看的。初发心的人啊，这特别这个弘经的人的这个弘经的人啊。第三，这个远离实法，要远论近，远凶险性，亦不勤近诸有凶系，相差相谱，即罗罗等种种变现之系。罗罗此凡为力，即是果力啊，摔跤的。不亲近呢，这些人不亲近呢，恐怕增加放逸，相互相差。第四，远坚陀罗 又不勤进坚陀罗啊，继续猪养鸡狗，田猎鱼捕猪讷绿蚁，如是人等何时来者，则为说法，无所希望。坚陀罗是突然突坚陀罗啊杀生的。这个此中呢有十六讷利鱼啊，十六讷利鱼就是指这个徒儿魁快养猪羊的、捕鱼的、打猎的、亡鸟的、捕蛇的、养鸡养狗的、咒龙的、做贼的、捕贼的、幼猎、淫女家、沽酒家、洗染家、亚油家，啊，这些个十六讷利鱼都是造生死业的啊。说这种人呢，都在远离的范围之内，远离尖头罗，因为这个尖头罗一个人呢，都代表。底下呢，以及去猪羊鸡狗等，说是弘经的人啊，要当住近处、亲近处。那么不弘经的人，不是也要有这个也要远离近处、亲近处吗？这个都要远离的啊。第五呢，二乘众啊。这个远离啊，说修大乘道的人，要折善而从，又不勤进求声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亦不问信。若于房中，若经行处，若在讲堂中，不供住止，何时来者，虽以说法，无所希求。求声闻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要远离二乘众，勤近二乘人，令人远离菩提啊。二乘人是什么人呢？是自了汉，不发大心的啊啊。在印度那个地方呢，有大乘，有小乘，有小乘。这个大乘小乘呢，各有各的住处，不杂居的啊。故曰何来啊，各有各的住处嘛啊。既为受大，勿方小之，故因所以说法。就是我们在中国嘛，这个小乘叫的，你叫这个啊，这个巴利语系的，它也它的这个小乘教的范围啊，也等于说是不杂居。不亲近啊，不亲近就是远离啊。这个初发心的人呢，众生啊，也不晓得求佛法，也不晓得大什么叫大乘，什么叫做小乘啊。他听得高兴，他就相信，就这么回事儿啊。就听到那个气功，气功还得了啊，功力大了，他就相信。那还谈不到是大乘小乘的，他相信呢。你看在这佛法当中，不要说那些人不能亲近的，小乘人、二乘人都不能亲近的。一亲近呢，就失去了你那个违背菩提啊。第六，远欲想，是文殊师利。又菩萨摩诃萨不应于女人身，取能生欲 想下而为说法，亦不要见。若入他家，不与小女、处女、寡女等共语。啊，这个是第六呢，远欲想。啊，欲就是贪欲之想。啊，不应与女人身，取能生欲想象。啊，这个大家自己先领回来啊，我不那么详细跟你们说啊。而为说法，亦不要见。啊，若入他家，啊，不与小女，啊，小女是小孩子啦，啊，小女孩子，再小她也是个女孩子，啊，处女。啊，寡女，寡女呢就是已经出了嫁以后啊，不是丈夫死了，现在是寡女寡妇嘛，啊，等共语。欲想象，不应与女人身，去呢欲想象是最能杀害菩提心的啊，就能杀害菩提心。亦复不尽五种不难之人，以为群后。这此中呢，这个远离啊，有十颗，就是远离，就远论近的，啊，这个叫做菩萨的近处，啊，行处、近亲近处，就远离近为论近处。七，原理不难啊，就是亦复不尽五种不难之人，以为群后。不难最能坏烂菩提心，有五种不难啊，以生不难为胎中和出生时便却难根，而见不难为截去和烂坏等，三度不难为因他引诱诈诱根起而无根用，四变不难为见男变女，见女变男，五半不难我半月有用半月不能。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五种不男五种不女，生见度变半。五种不女是罗金古果脉啊，这个都是宿世造作乐业，今生所感到的乐果报。这种人呢是不认宰道，非佛法器啊，故命重难也不得出家啊，那个更加呢不应与之亲厚。第八，缘危害，不渡入他家，若有因缘须渡入时，但一心念佛。这个他家呢，他家，到人家去嘛，就是他家了。那是这么这个出家人，有应该远离的。出家人有出家人住的地方，啊，没有姻缘，是不住入的。若有姻缘呢，须渡入时。这是有因缘，但一心念佛，渡入他家是恐遭危害，一心念佛，障难系除。啊，第九，缘力极险，若为女人说法，不露齿笑， 不嫌雄逸，乃至违法，犹不寝后，况复于世啊。嗯，为女人说法啊，为女人说法，要是如法呢，须有男子之好卧者在旁，若无有游之男子，不得过五六语啊，皆是远离极险，勿令赠他不善心也。第十，远细欲养。嗯，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佛法当中啊，不恤年少弟子，杀迷小儿，亦不要与统师。这一点，我们寺现在就犯这么个毛病，啊，啊，年少弟子，杀迷小儿，啊，少年之人，这个习性不定，啊，自恤则防修正业，同时则扰乱情意故也。这沙弥小儿啊，这个小孩子啊，嗯，习性未定，习性未定，也不懂事儿，顽皮，好吃懒睡，管严了，管严了，人家这个孩子啊，你管得严了啊，他无知啊，哦，他道理蛮多的，这不管。我们这个这还得了吗？嗯，所以经中呢，这个佛的谆谆教导啊，都是我们应该一教奉行的。嗯，年少弟子杀迷小儿，嗯，亦不要与统师，都是妨害道业啊。嗯，前文但说助人入地是职员礼啊，职员礼就是近处啊。那么此处有十颗文呢，是界门啊，广处众入之远，修远离啊，非持道障，亦不弃舍，但以正慧而远离之。这个远离怎么离法的呢？并不是拿起刀、拿起棍子、拿起刀子来就跟人跟打仗去远离啊，也不是弃舍，但以正慧而远离之。这个就说明一个道理，但离妄远即如何？客观上的这些个远。望远，无论是什么远，啊，都是客观存在的，啊，它并不妨碍人，啊，只要你人以正慧而远离之，啊，说我们常说的，啊，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用这个方法来远离。嗯，这个上边所说的这个十法啊，四教都一样，但离二乘诸教小异，今弘妙典须属圆人，关心事者。就关心说的啊，应作总别两种，总者无非法界，何所可离呢？何所不离呀？啊，比方说我们上面讲这个近处啊，就这个依法来讲，依实相体是施法界之本， 他本来就具足十法界，你怎么离法在那？何所不入？何所离？这何所不离呢？非离非不离，而论于离；还通非圆非尽，而论尽。初心虽了一切本无，而须速速近于远离。听懂了？初发心的人呢、啊？虽然晓得一切本无啊，本来无一物，漏斗大师说的啊，那说是说本来无一物啊啊，可是你现在心里像那东西就多了，什么都有啊。既然是多了，那么就然呢要有一事来治治啊，就要有数数近于远离啊。这是通而言之，叫别讲原理三教教主好事二变之法，即是邪法。二变人者，即命邪人啊。二观神通，名为雄系；三合坚陀罗，杀三之命；片空灭想，名二乘众；片观真素，乃至中道法难，皆名为欲想；灭舍住空，名为不难；方便观智，己害缘己；一切素净，名为极显；千三教的善根，名为年少小儿；一一皆以所理为净，皆大皆圆三合而尽三观。这第一页呢，要远离，这要远论近的，这是一啊。下边呢是要近论近啊，这是伏定门以住止观。上边呢是要戒门以住止观啊。常好坐禅，在于闲处修摄其心，文殊实力是命出勤进出。出勤进出啊，常好坐禅是修定之心，好于中道实相禅法，即是无法中，无法中的欲，兼摄得精进念巧慧一心。这个无法就是修无法，讲这个坐禅，天台家里想有个二十五方便啊，具无缘，和无欲，具无缘，和无欲，气无盖，挑无事，修无法，有二十五方便啊。他这个讲呢，即无欲，无法中的欲啊，欲的就是好欲，欲精进念巧慧一心，这个无法，行无法。在于闲处是修定之处啊，即五缘中之处，具五缘，修摄其心，这是修定的要门啊。所谓是合五欲，弃五盖，调五事啊，于二十五方便中。前文伏戒门离失扰乱，这是第一持戒清净啊。二十五方便，具五缘，持戒清净，闲居静处啊，一事具足，勤进善知识，一共具这个五缘 这个五缘。如要观现明这个具五缘，则三观为一，禅悦法喜为是，诸佛菩萨六度道品法性实际，皆为善知识也。和五欲啊，和五欲呢，就是舌声香味触啊，皆是功德，皆功德之贼，甚至其过。常好坐禅，在于闲处修摄其心，要具足这个二十五方便。二十五方便我们常讲啊，舌如热金碗，声如突突鼓，香如碧炉器，味如覆蜜汤，触如卧狮子，这个五蕴啊，气五盖，贪嗔睡调举疑，这个五盖啊，盖覆就是盖覆我们的真性的啊，盖覆定慧，故须集气。如见毒树，如见偷贼啊，挑五事，坐禅的人要调身心。调事不饥不饱，调眠不解不滋，调身是不宽不急，调戏不奢不华，调心不嗔不浮。此二十法一一皆有事相理观。这个行无法欲得出禅，亦须无法，乃至诸禅亦复如是。修禅定的人，得初禅须无法，得四禅亦须是无法，就是欲精进念巧慧一心啊，这个无法。仅要圆观，使得欲从二边正入中道，不杂二边为精进，任愿流入为进啊，气愿法界，一念法界为之念。修中道，修中观方便，名为巧慧，细于二边心水澄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是为不二其心。清净常依，能见般若啊，以此界定两门为浅方便，是故戒曰：这初亲近处，一个是近处，一个是亲近处，所以此中一个要远论近，一个是要近论近。这个要远论近呢，也就像是个律中所说的，这个都是我们呀行人呢应该注意的啊，应该注意的这个实法。那不入他家，若有因缘须度入时，但一心念佛。这一点现在的人啊，犯这个毛病的很多，还习以为常。我们出家人呢，到任何地方去都要住寺庙啊，不相宜住在家的家里上去，是吧？下边，复次，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观是中道观之，观呢不是拿眼睛看这个观，那叫个观啊，一心三观，那这个观呢， 中道观，这那个那个观，那个观不能那个观，不能拿眼，不是拿眼睛看这个观啊。一切法就是十法界啊，观一切法，这个十法界就是所观之境啊。空呢是不思议第一地也，这个空的意思有种种解释啊。此中讲这个空呢是不思议第一地啊。大乘佛法讲这个空就是什么都有叫个空啊，不是那个二乘他也讲空呢，是空无相无愿，他把这个世界看得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啊。若单论能观直至，至无所观啊。若举一切一显皆空，此空即是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啊，具足十法界一切法，这为乎于乎乃能究竟。今菩萨初心便以中道直观而观察之，所谓从始至终皆以夫之见，皆以夫之佛见而为修行，故能开始悟入，中间永无诸为取向。此中呢，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的总标啊，中道之观是能观之智，十法界是所观之境啊，境智一如。底下呢别是啊，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一切语言道断，不生不出不起，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奈无障。如实相是别事啊，所观十法界境不颠倒以下，是解释能观中道之智。我想在今天的这个底下这段文呢，我这个讲的太粗糙了，有些这个大乘微妙不可思议的这些道理，应该稍微仔细一点儿，跟大家共同在一块学习。你看看这个经中的语言呐，虽然那么几个字，这道理很深，什么叫如实相啊？不颠倒，不动不退啊，不转不如虚空啊，无所有性啊，就这么念念过去，这个什么味道没有，什么意思啊？一点好处没有啊。要是实际讲讲呢，那还要点时间来讲啊。如实相这一句啊，就是别是所观十法界境，不颠倒以下是别是能观中道之智。二边这个呢要法相熟悉，一是谈的二边啊，二边是什么二边呢？空假二边啊，二边三地无疑故，三地一心中得，那有什么两样呢？故名之为如 非七方便故名为食，七方便都是全。上次我们说过六，说了不知道说了多少了，七方便啊，两焦的二乘，三焦的普，它是七方便，那就是全啊。非七方便呢，故名为食啊，以食为相，故言如食相啊。二边对中，中必三谛，三谛而不三，名为无一义。三谛如实，对其变异，故云实耳。实即无相，片相一切。不颠倒者，无凡夫常乐我净四道，无二乘苦无乐不净四道，亦无出家常乐我净四道，即是非荣非枯，爽照荣枯，中道之正观。不颠倒，凡夫常乐我净，凡夫认为我们这个人生啊是常的，是乐的，是我的啊，是有我的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许动，这都是我的啊，我见啊，是净的啊，哪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不干净的啊？哪一个人做个九想观呢？一天到晚，开了开，洗了洗，一天到晚跟净个净个净的，不净哎，九孔常乐不净嘛，这是凡夫的颠倒啊，啊，没有凡夫的四倒，无二乘四倒，二乘也有个四倒，二乘的四倒跟凡夫四倒不一样的，二乘的。以无常苦无乐不净，跟凡夫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恰恰说他这是个颠倒啊。凡夫认为常乐我净，这是颠倒，二乘呢认为是无常苦无乐不净，也是颠倒啊。亦无出家常乐我净四倒，出家的菩萨，出家，从空出家，那是指这个，这是指这个通教的菩萨，从空出家，他也讲常乐我净，那个呢，他是有次第的，不是圆融的，所以称为它是四道。那么什么叫做不是四道呢？叫真正的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啊，那是真实的啊，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啊，常者没有边际，无始无终，实相之体无始无终啊。乐啊，那个佛也有五尘之乐啊，那个大乘的微妙五尘啊，那个乐，那是诸佛菩萨九修业所得，真实的十宝庄严吗？那十宝庄严土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这个地方。我者是自在，佛是八自在啊，那真我。净呢，五住究竟二死永亡，那叫称为净。这是别人不是就不具备的。无凡夫四道，无二乘四道，无出家的四道。 既是非荣非枯，双照荣枯，中道正观啊。不动者不为二死所动，不退者呢信心寂灭，自然流入娑婆若海。这个信心寂灭，自然流入娑婆若海，娑婆若海就是一切智海啊。不退到什么位置才能正着种这个菩提？这个叫正着念不退。上面讲的三不退啊，位不退，心不退，念不退。进入初住位以后，就到这个位置念不退。进入念不退以后，信心寂灭，自然流入娑婆若海，不假功用的。养风帆于顺水，你看要功力不要功力啊？不转者，这个不动不退不转，不如凡夫轮转生死啊，是吧？也不如二乘转凡为圣，不可得也。无所有性者，无自性，无他性，无共性，无因性，四性皆无啊。一切语言道断者，离四句绝百非，故不可思议也。不生者，赫至理皆不生，为所破能破，成理故具不生，则行为因果等皆不生也。不出者，如来所至全体即是，故可出，毕竟不复法也。不起者，一入理故，一切方便理，一切方便理教皆寂灭也。无明者，一切明所不能全，即使不颠倒乃至不起，亦不住，以明之也。无相者，一切相所不能状，即不颠倒乃至不起，亦不住，以形容之也。无明即是性空，无相即是相空，实无所有者，重叹观体非二变之有也。无量者，非淫入界等诸法数也；无边者，非偏小等诸有焚现法也；无奈者，骗入一切诸法也；无障者，无有一法能遮止之也。富有多具，只是能观之智；无相无作，与所观之境称是相应耳。但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常乐观如是法相，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清净土。这个呢，上来我们这个度的这一段呢，我们明天呢再给大家详细的稍微顺一顺啊。